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天道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分别于15号和16号在平壤举行了全体会议，由上述宗教团体委员长、中央和地方委员会成员、神职人员和信徒参加。全会讨论了支持并贯彻敬畏的金正恩元帅在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阐明的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的对策问题。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要在解决民族问题、统一问题方面坚持自主原则，实现民族大团结，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实现联邦制方式的国家统一，这才是实现宗教徒都祈愿的仁爱、和平与正义的途径。对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凡是继承朝鲜民族血脉和精神的人，都不能回避当今北南关系濒于最严重的破产局面、战争危险日益增大的现实。宗教徒等全体同胞都要不分思想、理念、政见和信仰，在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朴槿惠集团残酷践踏那些为民族和解、团结与统一奋然而起的信仰人宗旨，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宗教团体和宗教徒都要联合起来，再也不容忍朴槿惠集团之列的邪恶帮凶，并通过实际行动来表示宗教徒对和平与统一的志向和要求多么强烈。全会分别通过了有关决议，并决定向南朝鲜的各宗教团体发起书信。